周回最近心情极度不好，尤其是在季童不在或是睡着以后，他托在日本留学的朋友帮忙查查藤田青野的相关资料，等待了一周，对方还是没有将结果告诉他。明天是季童上班的最后一天，晚上周回正搂着他窝在沙发里看电影，朋友来了消息，周回亲了季童一口，拿着手机去卫生间看，发来的有照片、视频、文档以及书籍部分扫描页。周回坐在马桶上一张张翻看，大多是话剧、导演、编剧等方面介绍。周回粗略扫了一遍， 只有这些，没有关于战争的吗？他是一个军人。 三号文档好像有，我记不清了，有一些是请历史系同学帮忙整理的，你找一找。 周回打开文档细看，写的是藤田青野在陆军士官学校的事情，包括此文档在内的所有文件只字未提他在中国期间的事迹。给出的资料展示出他一直在欧洲活动，就好像他从未来过中国，从未涉及战争，反倒是他的哥哥和父亲的战况格外详细，或许是相关信息被抹除了。周回看完之后给朋友发消息， 谢谢，麻烦了。 你查这个做什么？ 最近对二战有点兴趣， 有需要随时找我。 好。 他与朋友寒暄几句结束后，倚着马桶水箱，仰面盯着天花板愣坐一会儿，良久他揉了揉眉心去冲个手，对镜子弯起嘴角，觉得笑得有点假，又露齿更大幅度的笑。他看着镜子里的人，忽然觉得这张脸好陌生。他用手泼了把凉水在脸上，按着洗漱台平静了一会儿才出去，抱着季童继续看电影。季童剥个荔枝递到他嘴边，周回张嘴咬住又塞进他的嘴里，季童呜的一声，舌尖一顶，将他还给周回。小小的荔枝在两人唇齿间来回，裹满甜蜜的精液，最终分为两半，分别落入彼此的口中。季童吐出荔枝核，又捡起一颗剥开。周回很想问问他有没有此后的记忆，挖到嘴边又咽了下去，不想毁掉他此刻的好心情。事实上，季童早就感到他的异常了。周回进来几乎夜夜噩梦，有时会忽然蹬脚，有时会紧抓着他的衣服不放，甚至发出痛苦的闷哼。今夜他又噩梦了，双手紧攥着被子，眉头紧锁，身体间隔性的抽搐一下。季童看他痛苦的睡眼，晃了晃他的手臂。周回被拉出梦中的海边，茫然地看着他，哑然失声。他没有想过自己曾经是那样死去的，他的嘴唇在轻微发颤，眼眶湿润，眸光在微弱的夜灯下微微晃荡。季童什么也没有问，只是抱住他。想哭就哭出来吧。周回咬紧牙，脸深埋在他的怀里，无声无息。不一会儿，睡衣湿了大片。第二天一早，风和日丽，坏心情都被留在了深夜。周回晨跑结束，打包了早餐回家。和季童同居这些天，他丢下了从前健康到严苛的饮食习惯，沉迷街边的油条、煎饺等油腻食品，连黄瓜萝卜酱菜都视如珍馐。季童正在刷牙，听到开门声，探出个脑袋看他。周回衣裳被汗湿透了，看到他的表情失笑起来。 怎么了？ 季童缩回脑袋，赶紧收拾完出来。周回已将餐具与食物摆放好，他去阳台扯下短裤来到卫生间，被季童挡住路， 他跳起来亲了口他的嘴唇。啊，周回搂住他磨蹭了一会儿。 我去洗澡，你先吃。 嗯。姬童磨磨蹭蹭地吃着，周回很快洗完出来，揉着头发将毛巾挂出去，他笑着看姬童。 你要迟到了。 要不我不去了，反正最后一天，在家陪你。 最后一天，好好上班。晚上不是还要请同事吃饭吗？ 你也来吧。 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好好告别，等我们结婚的时候再请他们。 那你今天干什么？ 我出去一趟，买点日常用品，然后在家里面看看书，等你。你是在担心我吗？ 嗯。 瞎操心。我没事。 明天开始，我就好好陪你。 快吃吧。 时间快到了。我走了。 手机。 啊，手机。中午一起吃饭。 嗯。